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，欢迎您又一次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给您讲点古时候的事儿。那位说了，你从来也没讲过现代的事儿。是，不过今天啊，咱们说的比较古老。咱们看看隋唐时代都发生过哪些不着调的事儿。皇帝尧舜夏商周，秦汉三国两晋刘，历史流到两晋时分，乱了，大乱。晋自五马渡江，天下一分为二，这叫做南北朝，谁都想当皇上，小国林立，今天你吞了我，明天我吞了你，乱劲儿那就甭提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街边碰见打招呼都问，今天你当皇上了没有？有一个周国，可不是周朝，是周国。有人生下了一个孩子，那位说，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您听吧，这个孩子呀叫杨坚，这孩子的父亲是杨忠，杨忠跟宇文泰起兵，纵横沙场，天下无敌。这么一个人后来凭战功被封隋公。杨坚的母亲吕氏在生杨坚的时候，据说梦见有一条苍龙巨腹而生，盘在自己的肚子上，生下了杨坚。你看这古时候人们生孩子呀，不讲究科学护理，讲究做梦，老能梦见什么新鲜的玩意儿，不定是什么东西啊盘在肚子上。刘邦的母亲也说，我梦见一条龙啊在自己的肚子上面生了个孩子，就叫刘邦。也不知道这龙啊都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，没事老跟孕妇肚子上面转悠。再说杨坚生的是木如属星，眼睛像星星那么亮，手有奇纹，眼呈王字，手上有个胎记，看起来呀像个王字。哎呀，这个可就了不得了，在古代这叫异象。这孩子别是什么天仙下凡吧？自此数年，杨坚啊长大了。这个时候，老爹杨忠啊给病死了，杨坚就随袭了他爹的职务，当了这个随公，什么事儿都怕乱传。杨坚长大了之后，就有人在皇上耳边说了，这个人不能重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御龙而生，这样的人啊将来肯定要谋朝篡位。当时有个齐王叫宇文宪，就经常在皇上身边说，杨坚长得呀忒奇怪，怎么长成那样呢？臣每见之，不觉自失，恐非人相，请早除之。我每次看见他呀都害怕，请皇上赶紧把他给杀了。皇上老听这样的话，心里就打鼓，有心把他杀了吧，但是杨坚这个人啊能征善战，有点舍不得。那怎么办呢？后来娘娘出主意了，您不是拿不定主意吗？好吧，我请个相面先生来给他看个相，如果相面先生说这个人将来必反，那咱就把他杀了，如果相面先生说没事，那咱就不杀他。 您瞧瞧吧，这没文化呀是真可怕。皇上还真听了，就找了个相面先生来给杨坚看相。皇上先把杨坚招进宫。皇上看了看杨坚，小杨啊，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啊，谢陛下，不知陛下召见有何要事？这个没事儿，我呀就是挺想你的。杨坚这汗下来了，他早就知道皇上防着他，今天这么不正常，别不是要杀我吧？身在帝王边，如同伴虎眠，心里埋怨他老娘。老娘啊，你老说那个遇龙而生干什么呀？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君臣是各怀着鬼胎，在那儿胡侃瞎聊。后边一个隐蔽的地方，相面先生潜伏在其中，偷偷的观望。君臣俩人呢，还在那儿聊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。皇上把杨坚打发走了，把相面先生招到跟前。怎么样，看清楚了吗？我看清楚了，他长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将来会谋朝篡位？那么到这里，我们要交代一下，这个相面先生是谁呢？此人姓赵，名叫赵昭，不但是相面的，还是一位星象家，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位天文爱好者。此人在当时是相当的有名，要不然皇上也不可能把他找来。可巧的是，这个赵昭和杨坚是朋友，这事儿皇上可不知道，所以皇上这么一问呢，问杨坚将来会不会谋朝篡位，赵昭怎么回答？皇上请不必多虑，杨坚的相貌极其的平凡，无大富大贵可言，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。皇上一听，嘿，好事啊，这是。那所以说，皇上把杀杨坚的这个打算就给放下了。可这个时候有一个内史叫王轨，又劝皇上说，皇上您千万不能放过杨坚，他貌有反相，将来呀必定会造反。这个时候估计皇上也烦了，大手一挥，要是真的天命所定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杀杨坚的事了，而且非常的重用他。又过了几年，老皇上死了，新皇上继位。那位问了，你老说皇上皇上的，这皇上是谁呀？不是我说，确实是那时候人名字里有点绕口。老皇上叫宇文毅，新皇上叫宇文资，您就记住宇文子这就行了。这个宇文资继位之后呢，娶了杨坚家的长女做后妃，又把老丈人杨坚晋升为柱国大将军、大司马。要说用人不疑，疑人那您就别用。宇文资不是，他既重用杨坚，同时对杨坚的疑心也非常的大。当杨坚的面他是不敢说呀，没事老对自个儿的媳妇儿，也就是杨坚的女儿说，我要杀你全家，我一定要消灭你们。说到后来都成了病了，人家姑娘问他呀，皇上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啊，我要杀你全家。不是，皇上您几点退朝啊？啊，我要杀你全家。人家姑娘都不爱理这茬了，就当没听见。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，要杀杨坚，命令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。宇文资说，老几位都跟我精神点，一会儿杨坚来了之后咱跟他聊天，我跟他找茬打架，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理，你们就冲出来把他给宰了，然后是各回各家，没你们的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大伙儿一起呀，听明白了。传召杨坚进宫，杨坚来了，皇上看见他就恨得慌，说着话没事就找茬，你叫什么呀？杨坚心说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敢这么回吗？不能， 我得毕恭毕敬的，臣杨坚。哦，你进宫干什么来了？ 奉诏与陛下商讨国事。 宇文资皱了皱眉，你抬头看看我，不敢抬头窥视天子。杨坚心说，你们父子俩有正格的没有？这都多少次了，又想杀我呀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早有准备，我一定能化险为夷，不让你是有机可乘。俩人磨嘴皮子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不管宇文资怎么激将，杨坚都神色自若，宇文资无机可乘。经过这事儿，杨坚回去又琢磨了琢磨，不行，我呀躲了吧。杨坚通过自己的老同学内史上大夫郑毅向宇文资透露出一个消息，自己想调到外地去工作。你不是怕我谋反吗？我离你远点。宇文资一想，也行，你要是走了我还踏实点，到我看不着的地方待着吧。当即任命他为扬州总管，这样宇文资放心了，杨坚也安心了。宇文资是皇家世袭之君，根本不是治国安邦之君，不问朝政就会吃喝嫖赌，满朝文武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就这样他还觉得累，觉得我太辛苦太勤劳了，一帮大臣我看着都烦得慌。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办法，把皇位让给了年仅六七岁的儿子，自称天元皇帝，告诉儿子，你以后就替我当皇上，替我上朝，我就管吃喝玩乐。从此以后，宇文资就住在后宫，成天和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，是荒淫无度，结果22岁就死了。您说这玩乐到什么程度了吧？他的儿子也就是静帝继位，一看老爸这样，国事指望着谁呀？对了，我找我老爷吧。静帝就重新任命杨坚为丞相。你想啊，一个七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？杨坚心里一合计，这周国要完了，这可不是我要造反，我不反别人也得反。有一天啊，他就进宫去找静帝，外孙子，你把皇位让给老爷怎么样？老爷带着你玩，给你买好吃的。静帝说，那行吧，反正皇上我也不会当，也没有人听我的，那就给你当吧。杨坚心里这高兴，于是在西元581年2月甲子日，北周静帝下诏宣布禅让。杨坚假不假事儿的三次推让，然后是继位，自相府长服入宫，贝里及皇帝位于灵光殿，定国号为大隋，改元开皇，宣布大赦天下。杨坚登基以后雄心勃勃，于开皇七年，也就是西元587年，灭掉了后梁，一年后下诏讨伐陈国。这个时候陈国的国君叫叔宝，本来也是一个挺聪明的人，南朝一向是过于文弱，这个叔宝啊，把自个儿的这点能耐都用在了诗词歌赋上边。他手下有两个东宫官，一个叫孔范，一个叫江总，这两个人也是有些才华，但是没有治国的才能。俗话说，诗为酒友，酒是色媒。这俩人成天没事就陪着叔宝玩，君臣都不理政务。再后来陈王又得到了一个美人，姓张，叫张丽华，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而且这个张丽华还特别的会来事，经常的给陈王推荐各种的美女。陈主啊， 哪有心思还理什么朝政啊？这个时候，叔宝身边又跳出来了一帮子害国的蛀虫，什么施文庆啊、沈克卿啊、杨惠朗、徐哲等等等等，这帮人不仅剥削民众，更是在光照殿前面建起了临春、节期、望仙三座大阁，耗费钱财无数。陈主在那儿败家，消息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边，杨坚一听，小日子过得挺美呀，我在这儿励精图治，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，你在那儿又是高台又是美人，挺高兴吧，行，你小子就玩吧，我这就发兵去找你聊聊天儿。杨坚把想法跟群臣一说，群臣里站出来一个人，叔宝无道，涂炭生灵，天兵南征，视同压卵，若获千言，臣请率兵讨贼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晋王杨广。晋王杨广是杨坚的次子，传说皇后在生晋王的时候，朦胧之中只见红光满室，腹中一声响亮，就是一道雷鸣啊，一条金龙突然从肚子里边飞舞出来，足有十余里远近，张牙舞爪，是盘旋不已。皇后迷迷糊糊觉得怎么这么好看啊，突然间一阵狂风骤起，那条金龙不知怎么掉下来了，缩作一团，仔细再一看，不是条金龙，倒像一个牛一般大的老鼠模样。皇后这一下可就醒了，随即生下了晋王。杨坚听说皇后梦见金龙摩天，就说这孩子呀，小名就叫阿摩吧。皇后说呀，小名不错，你怎么不给起个大名？杨坚想了想，创业虽要英明，守业需要宽广，那就叫做杨广吧。皇后特别喜欢这个孩子，老在他面前说呀，你出生的时候怎么怎么金龙在天上飞。杨广啊，听完心里就想，那么说我可是仙人下凡，我应该当皇上，可是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他是太子，我将来只能做个大臣，日后他登了九五，我还得山呼万岁去朝拜他。这还不算，如果哪天他不高兴了，说要我死，我就得死，因为有这么句话吗，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，父叫子亡，子得亡，我一辈子只能战战兢兢地去奉承他，这可不行，我非得想个办法谋夺了东宫才行。所以呀，杨广这个晋王一听要讨伐陈国，这是个立功表现的好机会，赶紧上前要求出征。杨坚一看很高兴，先说看看，在关键时刻还是我杨家的儿郎好使，就下令封晋王为行军兵马大元帅，统帅60万大军是去伐陈国。这边陈国边关的将士可就得着消息了，因为都是细作，也就说现在的话也就是间谍，听说隋朝要来攻打咱们，怎么办啊？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往朝廷里边送，文书就传到了施文庆和沈克卿的手里。这两个则子啊，这什么文书呀，回老爷，这是边关传来的加急文书，听说要打仗了。打仗那可不成，俩人一听不干了，打仗我们还怎么享乐呀？两个人呢就把文书给扣住了，不让往上边报。后来有个叫袁宪的官上奏，提出要在京口、采石两个地方添兵把守，这回可算是报上去了。可是陈王陛下是怎么说的呢？王弃在此，骑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患败，隋朝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 旁边的孔范连忙说，长江天堑，天陷南北，人马怎么可能过得来呢？这一定是边关的将领想要表功，所以是胡说八道。我就是官小点，我要是官再大点，如果随兵来了，我一定亲赴沙场，把他们全都是一网打尽。石文庆说了，天气这么冷，人马冻都得冻死，可怎么能过得来呀？陈王陛下是哈哈大笑，告诉袁宪他们什么也不用干，就跟这儿等着，隋朝的军队过不来，这就是陈国御敌的方法。然后君臣继续是饮酒作乐。到了真明二年正月初八，陈王在宫里就听着外边是喊杀声震天，这是怎么了？当想派人出去瞧瞧，忽然袁宪冲了进来，随兵进城，陛下是赶紧走。陈王还傻乎乎地坐在金殿之上，一听怎么着，赶快就从他的龙椅上跳下来了。往哪儿走啊？后宫，赶紧入后宫，找到了张贵妃、孔贵嫔。得了，赶紧走吧，咱们坏了，北齐的兵打来了，你们跟我一块跑，别跑丢了就是了。两只手扶着两位贵妃，走出没多远，到了景阳井边上，只听得军声鼎沸。陈王一咬牙，得嘞，跑也是跑不了了，我一代君王，我一死了之吧。投了井，投井之后发现井里的水呀、不深，淹不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想死都不成全我，没办法，躲着吧。两位贵妃加一个皇上在井里躲着，三人躲了很久，只听得是人声喧闹，随兵是到处搜查。正宫沈后端处宫中，太子闭阁而坐，都找着了，就是找不着陈主。人呢？众人是四处搜寻，有工人说了，我刚才看见我们皇上跑到井边就没了，是不是投井死了呢？众官兵都来到井边朝里边看，只看见井里边是一片漆黑，隐约好像是有人，下挠钩去搭吧，勾起来正是皇上与贵妃三人。好了，说到这儿时间也不早了，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，欢迎继续在话说天下的节目当中收听曹云金为您讲述的隋朝故事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京津冀康养驿站》。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。京津冀之声，去历新生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。 2008年8月24日晚，随着展示北京奥运会精彩片段的卷轴徐徐收起。奥运圣火正是在鸟巢的主火炬塔熄灭。在短短的17天内，这场奥运盛会为北京博得了世人的无数关注。而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配套设施，奥林匹克公园更是从绿色、科技、人文等多个方面成功展现了中国人的奥运理念。如今13年过去了，面临后奥运时代如何发挥奥运场馆的作用这一世界性难题，